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三，农历8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环球影城带火文旅消费，荣登中秋假期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 节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突破309万人次。 中秋月圆夜，卢沟晓月文化活动穿越时空，映照古今。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西城区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连续15年攀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秋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家企业实现销售额26亿6000万元，比去年中秋增长9.2%。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到1371万4000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北京环球影城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今年中秋假期，本市粮油、蔬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北京消费季再掀高潮，重量级国内外潮牌助阵国际时尚节潮发布，首发节汇聚新品推介，蔡澜港式点心、咸盒庄等10多家品牌首店、旗舰店主播探店新品。菜百联手故宫、颐和园、天坛推出特色文创产品。王府井百货大楼、赛特奥莱和双安商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3家黄金销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8倍。传统节令商品销售火热，老字号推出融合京味文化的月饼礼盒，全聚德的萌宝鸭文创套餐，吴裕泰以茶入饼，为消费者带来口味创新、跨界融合的创意体验。餐饮老字号汇聚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第三方平台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40%，其中受到天气影响，外卖交易额同比增长30.7%。另外，北京环球影城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9月20号开园首日，门票1分钟售罄，其中外省市购票游客近60%。北京电影节北京展映截至21号中午，票房破2600万。室内博物馆推出近100项文化活动，银联大数据显示，旅游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假期，京城多家老字号的线上消费持续高涨。记者了解到，中秋小长假前两天，北京华天饮食集团旗下的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等餐馆外卖销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聚德华天所属鸿宾楼、峨眉酒家等餐馆外卖销量与平时相比，甚至直接翻番。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市文旅局发布消息，今年中秋假日旅游安全平稳，旅游市场秩序井然。中秋节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地区累计接待游客309万2000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超过2亿8000万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64.9%。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首创奥莱、什刹海以及乐多港。5A 景区中，颐和园、天坛、故宫、圆明园、八达岭排名前5。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9%。营业收入超过1亿9000万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61.3%。乡村旅游经营客房平均客房入住率达到54%，接待量前3位的是密云、怀柔和延庆。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秋假期最后一天迎来了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节当天，全市公园风景区总共接待游客105万人次，比前两天有了大幅增加。3天来共有201万游客走进全市公园，比去年同期减少41%，比2019年同期减少47%。 全市各个公园风景区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超过20000名职工坚守岗位，有序做好各项游园引导工作。全市共有26家公园景区迎来了超过10000人次的客流高峰，其中颐和园日均游客量超过34000人，奥森公园日均游客量超过33000人。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月圆京城情系中华35项系列游园活动在雨中拉开帷幕。三天小长假，北海、景山、天坛等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中外游客604000人次。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的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名，其中颐和园接待游客将近105000人次。丰富多彩的中秋游园活动吸引各界游客线上线下团圆过节，超过200000游客现场参与了活动，线上活动点击量达到500000以上，节日环境舒适度以及整体秩序良好。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文旅局昨天公布，9月18号到20号中秋假期的出京人数超过1,270,000。具体来看，民航累计进京人数将近228000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1.7%。累计出京人数大约220000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0%。铁路进京人数超过600000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3.9%。铁路出京人数超过1,050,000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2.9%。9月19号到21号，本市旅行社接待在京旅游团队共有796个，18000多人，都比2019年同期减少超过70%。 月圆京城情系中华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昨晚在北京园博园举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有一则出 在园博园岭南园的戏楼前，隔着一池碧水秋荷，一首卢沟谣开始了整场晚会。一轮圆月在舞台的后方升起，在池塘边，爷孙俩带着观众一起穿越时空，感受卢沟桥的历史。 爷爷，您是咱们国家级非遗卢沟桥传说的口述历史传承人，生在丰台，长在丰台，见证了咱们丰台的历史变迁。今天是中秋节，快给我们讲一讲丰台的月文化吧。 哎呀，这要说到咱丰台的 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共12个节目，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富强告诉记者，节目创新性的把丰台区特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卢沟桥传说融入演出，以情景式主持的形式串起一颗颗文化明珠。 12个节目，7个是原创节目，以情景式的主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创节目《明月几时有》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贵妃。不见班社主理人刘震告诉记者， 那首歌叫《明月几时有》，我们把它改编成了京剧的这种方式演唱给大家，其实也是能让大家在视觉和听觉上都有一个新的感受。 今年的活动既文艺性地表现中国人对月文化的情思，也通过舞台剧照应古今历史。 很传统的戏楼跟咱们的传统文化特别的相互辉映的，然后让大家有一种又是在沉浸其中的感受。我们有亭台楼阁、亭子、京剧，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月亮。 卢沟晓月是丰台区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至今已经举办14届。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总编辑、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盛海雄宣布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常务副主席莫高义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新十年将立足战略定位，用好优质资源，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博兴的北京方案。今年北影节将从影片、影人、影都3个维度带来惊喜。天坛奖评奖、北京展映、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活动全面升级，以云端连线、远程交易、视频会议、 直播互动、线上观影等数字化手段，为嘉宾、媒体、影迷提供更好的云端沉浸式参与体验。其中，北京展映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多场次的中外影片。北影节设置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冬奥影像特展等17个展映单元。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视展映，客厅影院进入千家万户。在影人方面，除了长津湖、兰心大剧院分别领衔开闭幕式众多剧组跟大家见面之外，论坛大师班将涵盖导演、演员、投资、制作、宣发领域上的领军人物，带来精彩发言。北京市场云集买家、展商、项目方、评委导师、创作者，将打造一条电影工业闭环。北京展映也有主创通过线下和云端跟影迷见面。另外，怀柔影都的魅力也更全面地被呈现。电影嘉年华设计了影都花海沉浸式体验、影视动漫造型展、影视元素灯光秀等线下活动，打造来影都过周末的文旅盛宴。北影节开幕后，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活动将陆续展开。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昨天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携评委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出席见面会。受到疫情影响，评委雷尼哈林和纳丁拉巴基将在线上参与天坛奖评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天坛奖是北影节官方竞赛单元，本届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其中包括3部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云霄之上》。巩俐曾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这次来到北影节，她表示： 疫情是暂时的，我们的电影是永恒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困难，会阻挡我为我自己喜爱的事情做一份贡献。 对于评选标准，他谈到： 我们会非常理性的看一部电影，不会说把自己的情感放进的太多，因为我们要看每一个细节啊。但是当你就是看到一个好电影出现的时候，你的理性就变成感性的时候，可能就被它打动，可能这就是一个好的电影的出现。我们都是用积极的态度吧，去对待每部电影，专业的态度。 导演陈正道认为，电影节竞赛片是不同作者的表达，他会比较理性地对待天坛奖各个奖项。 这个奖怎么给，它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奖怎么给，我们能介绍更多元的电影创作表达，更多元的不同的文化表达，或者是说给市场上的商业电影带来一些电影别的可能性，可能是我这一次比较多的一个期待吧。 演员陈坤第一次担任电影节评委，对于表演类奖项的评选标准，陈坤表示： 很重要的是要符合导演和整个影片的类型。如果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存活在这个电影的类型的世界里面，同时它还能感动我的话，我就认为是好的表演。 而演员张颂文很开心，没有人提前告诉他关于入围影片的相关资料，而是自由观看。他认为， 不同国家的电影放到我们面前，它都是表达人类的事情和人类的情感的。只要我觉得能触动到我，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一个好的电影。情感的共鸣是我评判的第一标准吧。 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7位评委将综合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等方面评选出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0大奖项，最终结果将在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出席并宣布开幕，北京市副市长王宏致辞。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创办于1995年。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15号，开幕演出为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 本届京剧节的入选剧目中包括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戏，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所有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发布。 西城区近日在白塔寺举办白塔夜话，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让更多的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百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包括绍兴会馆、怡兴会馆、护国观音寺、梅兰芳祖居等十处文物建筑，主要分布在宣外、虎坊桥、菜市口、大石栏等核心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文化旅游商务资源丰富，合理利用潜力非常大。西城区文旅局局长金珍说， 用政府主导、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这种模式来招募第二批的活化利用的方案，招募吸引有情怀、有专业、有能力的社会机构呢，共同的参与到文物的开放利用中来。 像第一批活化利用项目一样，第二批的项目同样吸引了众多社会单位积极参与。宣房大后投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公司负责人卢国旺说，公司参与的第一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新市区泰安里项目进展顺利。 项目呢，一共是六栋独栋的小楼，主要的业态呢，应该是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展示空间、特色的阅读空间，还有一个年轻人的文创空间。 西城区推出两批文物活化利用项目，充分体现了在老城保护与复兴中微改革、微创新的探索。西城区区长孙硕说， 西城区我们专门出台了关于文物建筑的合理使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对于文物活化利用进行了相关的规范。文物活化利用是除了要让文物保护起来，更要让它活起来，要让更多的文物信息、文化传统通过它的活化利用，让更多的公众进入到文物的使用当中来。 据了解，西城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70处，目前这些文物总体腾退比例达到92%，已完成52处直管公房文物腾退工作，其中完全腾退33个，一批长期以来不合理使用的文物建筑被解放出来。 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以改革创新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西城区是北京营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北京的文物大区。西城区不仅有大量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广泛分布着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每处文物建筑都有精彩故事，传递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腾退后的文物建筑如何更加合理的使用，既是摆在城市治理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西城区率先出台了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意见，推动文物开放利用有章可循，保障活化利用可持续发展。比如万松老人塔成为北京专读空间，佑圣寺成为十月文学院，林白水故居成为春树书院，福州新馆成为北京市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等等。以改革创新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西城区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一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的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径。这是西城区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模式上的一次创新实践，体现在三个转变上，分别是从政府一手抓向社会重手搭转变，从闭门保文物向开门用文物转变，以及从突出重点保护向普遍保护利用转变。西城区推出的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进一步拓展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方式和类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西城模式，应用到更多文物空间的合理利用上，让核心区更多的文物向社会开放，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进一步用好文物修缮利用成果，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将会馆、名人故居、博物馆、老城胡同、老字号原址等重要文化要素串联起来，精心规划建设好文化探访路线体系，传承历史文化，讲好老城故事，让老城在新时代彰显更加丰厚的价值内涵，展现大国首都的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首都文明办了解到，今年是北京文明引导员队伍成立20周年。经过20年的努力，目前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为88.33，实现连续15年攀升。 北京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专题培训会近日举办，会上透露，北京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日益活跃，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明显扩大，上市企业数量位居国内前列。 北京城市副中心图书馆昨天启动外幕墙安装，预计外幕墙将于今年年底安装完成。据了解，图书馆的建筑外立面是由276块超大玻璃包裹，而馆外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大玻璃幕墙的存在可以营造出森林书院的观感。 海淀区近日举行今年第三批公园绿地集中开放活动，本次建成开放的6处公园绿地包括百望公园3期、镶黄旗公园2处综合性公园，以及茶棚、北长河、新奥特、建材城西路4处口袋公园，开放绿地面积大约17万平方米。 第十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花卉观赏季波斯菊展正在举办当中，奥森公园展出的波斯菊和百日草是北京城区内最大种植片区，在花田野趣景区，几万株波斯菊、百日草竞相开放，游客从北园西门进入公园赏花最为便捷。活动将持续到10月24号。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道路不宽，却加装两侧花坛隔离带，临近学校加剧拥堵，家长期待合理化改造。 不减少现有车道的数量，压缩车道的宽度，优化一下这标线的设置。 热线回声：海淀一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安装后没有开通，报道后居民连上安全线。 挺不错，挺便宜，扫码的6个小时4.8毛，一度电吧，民电安全第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中二街的市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群芳中二街是一条上下各2车道的市政路。近期为了将主车道和路侧自行车道隔离开，两侧加装了花坛隔离带。路面本就不宽，新建的花坛在两侧又各占用了1米多，这一路段的交通拥堵因此更加严重。对此，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通州区群芳中二街西起云锦东街，东到怡瑞中二路，位于通州区梨园镇附近，是一条长约 1.5 公里的东西向市政路。市民反映，由于两侧加装了隔离花坛，开挖的坑位在上下行方向各占用了半个车道，加上附近有多个学校，家长送学高峰期拥堵严重。 双车道的这一道基本上全是学校，一到下雨天特别堵车。 新修了那个花坛之后变成硬车道了， 你走都没法走。 据公示牌显示，是北京市八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工人师傅介绍，这里要设计慢行系统，开挖两侧的花坛主要用作隔离带，花坛外侧到人行道之间是自行车道，主要为了防止路侧停车。而对于路面变窄，他表示将来路上的标线会重新施画。 标线 重新画以后还是四车道，收缩一点还是四车道，慢行嘛，慢行系统嘛。 而对于这里的路况以及家长反映的拥堵问题，记者致电了管片的交警通州支队陆河大队，执勤民警回复， 因为这路的产权就是城管委的路，是市政道路，拆护栏也好，它这个施工什么时候是完成，您可以具体去咨询他们。接送孩子早晚高峰的拥堵的问题，我们可以加派警力去疏导。 对于家长关切的路面变窄、行车标线混乱的问题，记者也联系了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介绍了整个群芳中二街以及附近多条双向四车道的市政路的慢行系统改造规划情况。 加一条这个绿色的这个机非隔离带，栽种一些绿植，目的呢是给自行车有一个独立的单独的一个骑行空间。改造原则就是不减少现有车道的数量，压缩这个车道的宽度，优化一下这标线的设置，隔离带也加上了，车道数量也不减少。 而对于学校附近的拥堵情况，城管委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它现在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本身它占着车道呢，线有点乱，看着跟减少了一个车道似的，比以前的通行能力确实也下降了，所以它看隔离带这块差不多建设完了，下一步呢就是修整路面，调整标线，再恢复到以前那个双向四车道，应该说在节后就该做这个路面了。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施工，科学统筹，便利周边群众的出行。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新闻热线此前在今年的5月20号报道了海淀区玉和家园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建好没能开通的问题。当时居民反映，小区内收紧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和上楼充电的管理。从去年10月开始，院内建设了多个停车充电棚，但是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我就开始跟物业沟通，出人家都说不让在楼里充电了，而且对外租房的比较多。 当时居民期待减少电动车或电池进屋充电，消除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涉及到用电和安防等多个流程，程序推进有些慢。当时属地海淀镇负责这一项目的安全生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尽快完成第三方公司的设备引入。 现在正在联系那个供电公司，也安全一些，给咱单走一块表，正在推进这个。 报道播出后一个月，记者收到海淀区相关部门的回复，表示经属地海淀镇核实，小区内电动车棚由供电所完成专用电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物业公司反馈，充电车棚最后在6月底正式投入了使用。 能充了， 6月份 我那会儿就安好了，每个楼都有，手机扫码就行。 咱保安在巡逻的时候没发现没有人临楼上充电吧？ 没有，现在都不让充了。 对于这里公共充电的使用情况，居民向记者反馈，收费比较实惠。目前大家对这种公共充电车棚表示欢迎。 那太感谢，还挺好，也挺不错，挺便宜。扫码的那小程序，一般要充到夜里2点，6个小时4.8毛，就是一度电嘛，民电的，安全第一。回迁房电动车的多，这点还是就做的还不错的。 近期市内仍有部分小区由于电动车自燃问题引发安全隐患，我们也希望类似的公共充电车棚在条件和场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建设完善，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提供用电便利。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中秋月饼甜，人月两团圆，月满兜里空，缺钱头发懵，用好网结贷购物不差钱。农行网结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提款，近期更有优惠利率。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恭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 传承是中华汉子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